每周一部迷你剧。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池燕》，由鳗鱼图书授权，查查好萌原著，领衔演播云天河、沈燕如等，欢迎订阅。第36集。离开学还有几天，这些天江燕基本都会早起接送池瑶。车停在路边，池瑶解开安全带。 我进去了。 江燕拉住她。晚上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她最近有在认真学做饭，虽没什么天赋，但劲头足，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池瑶枕了枕座椅。 酒酿圆子。 江燕想应该不难做，便点头。他压身过来亲池瑶。去吧。池瑶笑了笑，拿包下车。快到门口回头看了眼，车还没开走。他抬起手来摸了摸脸。放去年，他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今天能从一个还在上学的男人身上汲取到安全感这种东西的。如果在几年前他就和他认识，那他们还会有然后吗？池瑶不确定。在江燕这里，他什么也不能确定。池瑶来到办公室，见姚敏敏一脸疲态地整理东西，问他怎么了。 别提了，不就是584？ 584房病患今天下午要转重症病房，家属对此仍有不满，现在院里派人带他们去看环境了。 家属觉得我们会虐待他儿子，这哪能呢？ 重症区的环境和大病室区域其实没有多大出入，甚至还要更好，安静又敞亮。584房那位病患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入院到现在也有2个月了，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家属因为这事儿闹也正常，但院里也无奈。很多病患入院后虽说不能做到完全康复，但通过药物和心理治疗，病情多少也能得到相应的控制。然而凡事都有例外。 病患和医生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584都弄伤我们两个护工了，真以为我们想吗？ 眼见姚敏敏要冲动发言，池瑶赶忙叫停她。 行了，少说点。 姚敏敏努努嘴，到底转移了话题。 又是江燕送你来的吧？ 池瑶弯唇笑了笑，点头。 弟弟就是有精力啊。 你家那位呢？ 排新话剧呢，天天比我还忙。 池瑶见他又开始滔滔不绝，暗暗吁了口气。姚敏敏心直口快，池瑶不想他在这块吃亏。酒酿圆子不难做，但江燕是第一次揉面团，揉失败了2次，第3次才上手。季瑞发视频给他时，见他在揉面，表情失控。 什么？ 有事？季瑞不可思议地摇头。 你妈问我，你是不是谈朋友了？我没说，就来问问你意思。 直说，没关系。 那你怎么不说？ 瑶瑶不让我说。 改天你带她过来玩。汤汤昨天才跟我念你，问江燕哥哥为什么不来看她。 看瑶瑶什么时候有空吧。 江燕，你真的很肉麻。 然后季瑞就挂了视频。下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江燕鼓捣了一下午才弄出一盅酒酿圆子。他加了桂花蜜，中和了酒酿的酸，吃起来不赖。该去接池瑶回来了。小区离医院不远，江燕到时池瑶还没到交班时间。他没打电话催，只发了条短信。可过了快半个小时了，池瑶仍然没回消息。这几天他很少这样。江燕这才觉出不对， 脑海中一闪而过迟瑶被划伤的手臂，他羞得下了车往医院里跑。此时的主院大厅乱作一团，就在十分钟前，五八四房病患在转重症搜身的过程突然发病，差点将离他最近的男护工的胳膊咬下一块肉。他力气大得出奇，几个医护人员都拉不住他。随后他从嘴里吐出一小块锋利的锈片，趁乱逃跑。迟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碰上他的。病患情绪激动，奔下楼的过程中已经伤了不少人，由于刚才狠狠摔过，面部已经出现肿胀的淤青，痛感让他愈发狂躁。俩人隔了几步距离，周围也给他们留出了一定的空间。迟瑶见他手心全是血，试图安抚。 你受伤了，需要包扎。 我没病。 他置若罔闻，因为长期失眠，脸色煞白，双眼发青。 我受了，我没病，我要住院，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你们就是要害我，你们都是骗子。 迟瑶抬眸和不远处的主任对视一眼。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这人不归他管，但这些天他太出名，他想不知道都难。抑郁、躁狂加被害妄想症，以他的精神状态，一旦出院，要么伤及无辜，要么自残乃至自杀。他绝对不能离开这里。 没有要把你关起来。 迟瑶尽量不让自己声音打颤，对方一米八的个头，即使瘦弱，发病时的力量也不是他能抵挡的，他不能露怯。 只是换个更适合你的环境。 江燕赶到时，前面全是人，有安保在拦，他根本进不去。但他看到迟瑶了，他正伸手去够那一直喘着粗气、貌似平复下的病患手里的锈片。一拿到锈片，迟瑶便握住、捏住，背到手后。 对，这样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说着，迟瑶慢慢直起腰，背过身后的手，打了个后退的手势。随后他又不留痕迹地向侧后方等待的安保递去眼色。就在这时，猝不及防被制住的男人又开始尖叫怒吼。 骗子！ 迟瑶踉跄一退，不想病患奋力挣脱，撂倒安保，直直向他扑来。脊背重重砸在地面，迟瑶本能地抬手一挡，想象中的疼痛却没有出现，只听到牙齿咬合发出的呜咽声，来自五八四病患。他放下手臂，瞳孔阵痛。 江燕！ 江燕只觉肩膀一痛，那尖锐的牙齿下了狠劲儿，咬得他皮开肉绽，他闻到了血腥的味道。迟瑶看着挡在自己身上的男人，眼眶直接红了。江燕一个使劲拉起迟瑶，在死嵌在肉里的嘴被外力掰开后，江燕转身抬腿，一个箭步就要往发病的五八四身上招呼拳头。 江燕，不可以！ 江燕喘着粗气，双眸赤红，肩膀血淋淋一片，可见五八四下了多大的劲儿。可那拳头始终没有落下，因为迟瑶说不可以。齿痕伤口处极深，边缘出现了恐怖的淤青，迟瑶光是看着手就一直在抖。他多想替江燕出气，但是不可以。在所有的身份之前，他是医生。处理完伤口，江燕也不说话，闷头跟着迟瑶去了值班室。等就剩他们俩了，他才抬起头来。 你手疼不疼？ 迟瑶的手也受伤了，他背对着江燕摇头。 后背呢？有没有事？ 迟瑶又摇头，他深呼吸好几回也没忍住鼻尖的酸楚。 转身时眼眶通红。 你知不知道你做错了？ 江燕不语。 你根本就不清楚一个发病的患者有多危险，他不会心软的。如果他扑过来的时候再从口袋里拿出什么东西。 说到这，他喉间哽咽，再说不下去了。江燕冷着脸。 我没错，如果我没有冲过去你就会有事，所以我没错。 今日份撒糖已到位，订阅收藏分享再听下一集哦。